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英国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：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。没错，在历史的丰碑上，中国古代的忠臣们用不同的方式演绎着忠孝仁义这四个字。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在之前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同聊过了诸葛亮、魏征、寇准和包拯等人的忠贞。那么在我们解读的中国古代十大忠臣当中，还会有哪些人物呢？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今天要为您说到的是中国古代十大忠臣的第五位，文天祥。文天祥，吉州吉水人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人。他原名云孙，字吕善，又字宋瑞，字号文山，伏修道人，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。他那句著名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足以见得他的忠贞不二。关于文天祥的文采，想必朋友们早已略知一二。但是文天祥也曾经带兵打过仗，虽然他并非朝廷中的武将，但却是义军的首领，并且为了保护南宋的社稷，抵抗过元朝军队。当年蒙古援军向南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，朝廷内外一片震惊和不安，许多大臣都建议宋帝迁都，建议逃避蒙古大军，但是这样做对军心和民心十分不利。文天祥知道自己的话在皇帝心当中并没有太多的分量，而且言多必失，但是他依然挺身而出，上奏皇帝，指出迁都的办法是小人误国误民的错误建议，希望皇帝能够改革朝政，扩充军队，抗元救国。但是皇帝昏庸无能，并没有听从文天祥的建议。景定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264年，宋理宗因病逝世。奸臣贾似道表面拥立太子登基，实际是为了进一步操纵朝政，一手遮天。在他的控制下，南宋朝廷更加腐败不堪，摇摇欲坠。文天祥为皇帝起草了诏书，他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对贾似道歌功颂德、逢迎谄媚，反而直言要以国事为重，大胆指出贾似道的行为乃是伪作之举，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弃国家不顾。 结果当然是得罪贾似道，被免去所有职务，回到家乡。文天祥深感仕途险恶，朝廷奸佞当道，决定在家乡文山上修建一所山庄，不问世事，开始他的隐居生活。他寄情山水，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，然而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，忧国忧民之情常常油然而生。后来朝廷启用他为湖南提刑，掌管宋狱，文天祥推辞不了，再者放不下忧民之心，唯有启程上任。继湖南提刑之后，文天祥又被委任为赣州知州，赣州本来就是他的故乡，能在家乡为官，他心中高兴，花了很大的精力治理赣州。文天祥爱民有加，很少使用刑法，所属几个县的人民对他非常爱戴和钦佩，加上这一年风调雨顺，稻谷丰收，出现了短暂的安乐景象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元军又开始了大举南侵，宋朝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，文天祥从而结束了将近15年的官场浮沉，踏上了自己的戎马征途。 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一代忠臣文天祥仰天长啸，用生命写下着流传千古的名言佳句。对于文天祥的文采，大家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文天祥同样也有过戎马生涯，究竟是什么让他弃文从武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。 公元1271年，宋杜宗病死，贾似道废长立幼，扶4岁的赵显继位，是为宋恭帝。9月，元军20万人由原丞相伯颜统领，分2路进攻南宋。很快，各地宋军将官在蒙古铁蹄下纷纷叛变，南宋军队可谓是兵败如山倒，形势万分危急，朝野震动。太后下了一道哀痛诏，大意是说皇帝年幼，自己又年迈，国家艰危，希望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同仇敌忾，共赴国难，朝廷将论功行赏。但值此国家危难之时，人人自保，各地的将官基本上都在观望，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响应哀痛诏，召集兵马起兵勤王。德佑元年正月，文天祥接到朝廷的专旨，命他急速起兵勤王救驾，潜伏离京寄居之处。他立即发布榜文，征募义勇之士，同时筹集粮饷，还捐出了全部家资作为军费，把母亲和一家人送到弟弟处赡养，以除后顾之忧。在文天祥的感召下，一支以农民为主、知识分子为辅的爱国义军在极短的时间内组成，人数竟达到3万之众。有人曾对他这样说：现在元军3路进兵，你以乌合之众迎敌，无异于驱群羊斗猛虎，实在没有任何意义。文天祥这样回答：我也知如此，但国家养育臣民300多年，有了危难，广征天下之兵，竟无一人一计应召，我万分悲痛，所以斗胆以身赴难，希望天下忠义之士闻风而起，聚集众人力量，兴许能保存江山社稷。文天祥起兵之后，积极要求奔赴前线阻击元军，扭转战局，但遭到朝廷中主和派权臣的阻挠，还有人诬告秦王军在乐安和宜黄一带抢劫，文天祥愤而上书申辩。当时社会舆论普遍支持他，在各方面的压力下，朝廷终于颁旨召文天祥领兵入京。10月，常州告急，朝廷命令文天祥率军保卫平江，又派张权率2000兵增援常州。文天祥从大局出发，派义军重要将领尹玉、朱华、麻世龙率3000人归张权节制，增援常州的兵力。但张权此人十分卑鄙自私， 当三位将领率兵与援军苦战之时，他却隔岸观火，见死不救，在战斗中趁夜逃跑，陷义军于孤立无援之地，遂使战斗失利。文天祥请旨斩首张权以儆效尤，却遭到丞相陈宜中的反对。后来援军三路兵马围困临安，城内城外宋朝将官降的降，逃的逃，所剩无几。太皇太后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残局，他见事已至此不可推辞，答应出使援营，以便一窥虚实，见机行事。但他没有料到对方手段险毒，一番唇枪舌剑之后，竟被伯颜无理拘留。南宋朝廷投降后，降将吕师孟挖苦文天祥道：“丞相曾经上书请斩叛逆一孽吕师孟，现在为什么不杀了我呢？”文天祥则毫不客气地斥责道：“你叔侄都做了叛贼，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行，你无耻苟活有何面目见人？你们投靠敌人要杀我很容易，但却成全我当了大宋的忠臣，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”元朝上下将官听闻此话，都感佩文天祥的气概，并说他骂得非常痛快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，文天祥因为不愿投降元朝，被元世祖忽必烈下令问斩。正如文天祥留下的名言一样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文天祥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忠贞之歌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迷幻时空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，我是韩涛，继续为大家解读中国古代十大忠臣。下面要为您说到的是第六位，于谦。于谦字廷义，浙江钱塘人，他是明朝非常有名的一位宰相，素有明朝第一忠臣的美誉，著名的石灰吟就出自于谦之笔。正所谓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，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这四句诗同时也是于谦忠贞一生的写照。最初于谦进入朝政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一下子得到的上级的认可，当时他还是担任御史一职。在上朝奏本之时，于谦的声音洪亮，言语流畅，就连平时最好玩蛐蛐的明宣宗也会很认真地听。最初得到明宣宗赏识，同样也是因为于谦的声音洪亮，义正言辞。在明宣宗登基之前，有一位王爷叫做朱高煦，他蓄谋已久，打算谋害太子篡夺王位，但是由于明成祖早有察觉而行动失败。明宣宗登基之后，朱高煦便跑到宣宗面前投降，这可让皇帝有些难办了，毕竟他也是皇亲国戚，怎么说也有着血缘关系。但是面对有过前科的朱高煦，明宣宗也不打算就这样原谅他，于是就找来于谦，让他隶属朱高煦的罪行。于谦义正辞严，声色俱厉，吓得朱高煦伏在地上战战兢兢地自称罪臣罪该万死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明宣宗异常高兴，嘉奖于谦。于谦为人耿直，不喜欢与任何官员拉帮结派，而且他清廉一身，有一句成语大家一定不会陌生，两袖清风。这句成语也正是由于谦而来。明朝正统年间，宦官王振作威作福，肆无忌惮地向官员们招权纳贿，而文武百官也是竞相献宝，每次去见王振的时候都会孝敬几百两银子， 如果能够奉上几千两的话，那么一定会得到王振的赏识。但是这些人当中永远不可能有于谦的名字。他每次去见王振，从来不带任何礼品。他的朋友劝他说，你不肯送金银财宝，带点土特产什么的，也比两手空空来的好啊。但是于谦却并不在意，还特意甩了甩自己的两只袖子说道，我只带了清风。成语两袖清风由此而来。在明朝的中后期，宦官当道，朝政也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，受苦的是黎民百姓。于谦除了为人耿直之外，还非常体恤民情，常常会给百姓带来福音。正统六年，于谦上书奏道，现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的谷物，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，把谷物分给他们，先给叔叔，再给属麦，再次给稻，等秋收后再还给官府，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。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，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，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和视察。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，于谦命令加厚防护堤，即礼数设置亭，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。此外，他还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，用以资助边防经费。于谦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，甚至于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了起来。但是可惜好景不长，也就是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件，不仅改变了明朝的命运，同时也改变了于谦的命运。正统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448年，于谦被召回京，担任兵部左侍郎。第二年秋天，瓦剌军大举进犯，王振挟持皇帝亲征，于谦和兵部尚书旷野极力劝谏，但是王振和明英宗并不听劝，旷野只好跟随皇帝管理军队，留下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，这也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土木之变。皇帝被俘让京师大为震动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成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，侍讲徐成说星象有变，应当迁都南京。于谦厉声说道，主张南迁的该杀，京师是天下之根本，一动摇则国家大计完了，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？成王肯定了他的说法，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，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，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10万，人心震惊惶恐，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念。于谦请成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、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、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，依然策划部署，人心稍微安定，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。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，太子年幼，敌寇将至，请皇太后立成王为帝。成王一再害怕地推辞，于谦大声说道，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，不是为个人打算。成王于是受命。九月，成王即帝位为景帝，于谦进去回答问话，情绪激昂地哭着说，敌寇得意，留住了皇上，必然轻视中国，长驱南下，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，经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，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，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，派遣都督孙唐、魏颖、张哲、张仪、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，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，都御史杨善、给事中王弘毅参与到这些事件当中来，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，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，文臣像宣尼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，武臣像石亨、杨洪、柳伯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， 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，我自己承担，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。对于于谦的意见，皇帝全部认真地接纳了。 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这正是明朝第一忠臣于谦的写照。他虽然是保住大明江山的功臣，最后却依然没有逃脱悲惨下场的命运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关于于谦最著名的事件，或者说是最著名的历史功绩，那么一定是明朝的北京保卫战。这也是于谦政治生涯中的最亮点，于谦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。土木之变后，明王朝受到了严重的危机，虽然于谦拥护明景帝登基，尊明英宗为太上皇，但是瓦剌军的进攻仍然未结束，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公元1449年10月11日，瓦剌军已经攻至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，并且把明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的空房内。于谦临危受命，紧急上阵，但是因为土木之变，明朝的军队已经非常的薄弱，缺兵少将不说，就连武器和粮食都非常紧缺。面对这样的状况，于谦提议让明帝下令赦免因为过失而入狱的将领，让他们戴罪立功。而此时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，通州为北京的屏障，同时又是京城粮食的储存地，在敌人的进逼下，通州城势难保全，粮食落入敌手将会为敌所用。但是短时间内，明朝廷难以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将粮食搬运入京。为了不让通州的粮食落入野先的手中，于谦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他奏请皇帝准许官军预支通州的仓粮，令人自取，能多运者还有物质奖励。如此一来，通州的粮食很快就运进了北京城。如何守卫北京呢？是固守还是主动出击？城山侯王通建议挖掘城壕以拒蒙古骑兵，总兵官武钦伯石亨主张固守不出，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。在景帝的支持下，他分遣诸将率兵22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，自己则身披甲胄赴石亨的军中督战。石亨列阵于德胜门，都督陶景列阵于安定门，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，武进伯朱英列阵于朝阳门，都督刘据列阵于西直门，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，都指挥李锐列阵于正阳门，都督刘德兴列阵于崇文门，都指挥汤杰列阵于宣武门。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了侍郎吴宁，下令关闭九门，以示有进无退、背水一战的决心。瓦剌军挟持明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后，惊异地发现眼前的明军与在土木堡被自己轻易击溃的明军迥然不同。他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，北京朝夕可下，现在见明军严阵以待，军纪严明，锐气大为受挫。瓦剌军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，于谦事先在路边的空屋子里设下伏兵，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，诱敌深入，数万瓦剌骑兵追至。于谦命令神机营火炮火筒齐发，同时伏兵四起，前后夹击，大败瓦剌军。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张义门吃了败仗，经过五天的激战，瓦剌军多次被击败。这时明朝各路秦王之兵将至，也先恐断其后路，连夜拔营北遁，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。但是这位明朝第一忠臣却依然没有能够寿终正寝。北京保卫战后，原先被俘的明英宗复辟，立即把于谦逮捕入狱，诬陷他制造不轨言论，要另立太子以谋反，判处死刑。 当侍卫到于谦府邸抄家的时候，发现于谦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，只有政务锁得严严实实，打开来看都是皇上赐给的蟒袍剑器。相传于谦死的当天阴云密布，天色大变，全国的百姓都为他喊冤。有个叫朵儿的指挥，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，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痛哭，曹吉祥发怒鞭打他，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洒在地表示祭奠。皇太后开始是不知道于谦的死，听说之后叹息哀悼了好多天，此时的明英宗也后悔不迭。说完了于谦的故事，今天的迷幻时空马上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中国的古代十位忠臣还有哪些人物可以数得上呢？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请继续关注我们下期的迷幻时空。在这里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、制作小亮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 宇宙苍生，世界奇观， 千年传说，奇闻异事， 迷幻时空，揭秘未解谜团，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，赶紧传个微信，嘿，哥们儿，加油！晚上九点，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，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。这里是北京，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讲文明。